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珍珠，所有都好，多么重要，许个愿望，因为是你，是你。 在浪潮Listen to One耳边响起的这首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我会好好的啊，到底呢是怎么来发音的这个歌名。最早我们听到这首歌应该是在发行的年代哈，发行最早的发行是在2005年，当时是由爱回唱片来发行的 Cindy with you， 我会好好的啊。但是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不是不太一样？它的这个咬字啊，包括这个唱腔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没错，你听到的刚刚这个新版啊，是在去年九月份发行的专辑《My》叹号 Cindy 叹号。因为呢，他再次在这张专辑里面呢，做了一个所谓的精选，让这些经典的歌曲呢，作为一个更好的全新的演绎哈，收录了二十首演唱会的曲目，走进录音室还原了来录唱每一首歌属于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听到这样的歌曲，我们都会一起哼唱就对了，是不是？这就是经典歌曲的魅力。16:20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给你了一个全新版本的王心凌。有请光良。 我真的迷了路，在喧闹人群中有个我，静悄悄地走过。如果你是真的，想念就是真的，分两头，从每一条路到每一个错过一直走。也许不知道往哪里走，我相信梦就是轮廓，而我们围绕着在寻找中，爱在某个角落。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今天即便我一直走，今天雨天没有停过，你一定要等我。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我努力选择，努力记得，不管世界有多辽阔，只要向着你走。 浪潮 Listen to One。 可我静悄悄地走过，如果你是真的，想念就是真的，分两头，从每一条路到每一个错过一直走。也许不知道往哪里走，我相信梦就是轮廓，而我们围绕着在寻找中，爱在某个角落。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今天即便我一直走，今天雨天没有停过，你一定要等我。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努力选择，努力记得，不管世界有多辽阔，只要向着你走。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今天即便我一直走，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我努力选择，努力记得， 王光良。我故意呢选择了这首向左走向右走，在刚刚的王心凌后面的歌曲的连接，因为这首歌曲同样来自年份曲目2005年的一首歌曲哈。说到向左走向右走这个歌名呢，你会想到当时火遍全球的漫画哈，吉米的漫画向左走向右走。浪潮 Listen to One 正在直播中，邀请大家继续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浪潮行列。每天下午的4点钟 DJ 麦和韩丽小姐都会呢

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换一生多喝几杯，和你先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款也做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到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 副歌准备。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婚礼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哪位？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尝过后悔的滋味，金钱地位却好像追悔。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婚礼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哪位？在婚礼上多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李荣浩，年少有为，让我们有请 NCT。 就会改你慢慢快些把片用给我们彻底起 他的 noise 到位全部被切快点紧张一直空间带水 那单本的 all the time hop on my speed yeah 그릇지같은건가뿐你 play yeah and we don't know 잡히는법잘몰라더가요 masking 마크잘몰라 I don't wanna FaceTime You can catch me so bad 결이란내 headlight 불을지펴지펴 on tonight Ring the alarm No, no, oh, no 계속갈수없지내한계점 yeah. 침묵하고있지도시처럼 Show 이제내차례지 oh. 놀랄준비 Yes, we don't like it 시작되는 party Turn on the lighting 도시 we don't right now 브라더주제할수없어뜨거운열기를봐브라더질지몰라 Keep the engine I don't wanna freeze time Freeze time